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北京时间11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在周五的11点03分，在这儿如约而至来问候一下大家。今天要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比较特别，在推荐这本书之前，我先跟大家说说这样的几件事儿。现在大家如果说对未来更多的好奇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人会说是 AI， 就是智能化。再比如说，很多人现在觉得无人驾驶汽车啊、按需服务、人工智能，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付费、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正在手忙脚乱的赶往一个由技术塑造的世界，我们无法理解它的塑造方式，同时我们也会感觉到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工作方式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改变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未来地图》。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技术商业和我们的选择。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专家，应该说他今天在节目当中不仅要为我们来讲解这样的一本书，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来讲解未来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我们的生活，如何去应对我们的生存。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苇草智库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同时是一言网木果书架联合创始人和东西文库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未来地图这本书的审校赵佳敏老师。欢迎赵老师。 谢谢一丹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用了特别长的一长串哈，这个开场白，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很多人啊，经常会在朋友圈当中刷出这样四个字：未来以来。那么未来以来，我们应该去如何应对未来这件事情？我相信已经不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应该说是老生常谈了。尤其这两年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出版物啊，大部分都在写什么云工作时代呀，是吧？然后呢 AI 智能啊，人工智能时代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我们的社会呀，我们的变化呀， 没错 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也不大知道，当 AI 来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焦虑的话题哈。 是的， 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的厚，而且这本书不是一个中国人写的，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的名字叫做蒂姆·奥莱利，咱们介绍一下。 奥莱利，好 啊。 蒂姆·奥莱利呢，这个人其实在硅谷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在国内呢，他在国内的技术圈里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做技术的人呢，早年都读过一些比如说关于语言的书啊，就是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语言的书啊。那么后期呢，关于互联网早期的一些书，这些书呢，大多都是一家叫做奥莱利出版公司或者叫奥莱利传媒出版的。那蒂姆·奥莱利就是这家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但蒂姆·奥莱利他最有名的呢，可能还不在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而是在于他对硅谷的技术趋势和商业趋势的预先判断。比如说啊，我们说今天技术圈里可能很熟悉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开源软件，一个叫 Web 2.0。那么这两个概念都是在 DIM 的推动下 对 普及起来的。 作为一个技术盲啊，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开源软件和 Web 2.0。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 这个开源软件是什么？ 开源软件其实指的是改变了传统由企业内部来生产软件的方式，而是由大众，由这个各个程序员来提供软件的这种编写、组件，甚至是测试。那其实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所有大的技术公司，包括谷歌，甚至包括微软，那么他们底层的这种软件架构，基本上都是开源软件了。 哦， 对， 那就是说这个开源软件它的推广和应用，包括传播，其实对于很多大公司的它的办公也好，它的这个工作场景的设置也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其实开源软件讲一个故事啊，这在这本书里其实蒂姆也讲了。那么最早的时候，像微软，他是非常反对开源软件的，因为微软一直强调这个所谓的这个有版权的软件，我们叫做 得花钱买， 对，花钱买。但是开源软件最早就是 free 的，就是免费的。 哦， 对，所以微软一直认为，开源软件是 抢占了市场， 对，实际上是打击了他的商业模式。对， 这个有点像周鸿祎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把他的杀毒软件是吧，然后 在 对免费的给大家。 对， 当时他也是特别逗啊，看到他那个颠覆者的书里写到，在那个鸟巢看到了一场比赛，在比赛的看的过程当中，在琢磨啊，为什么我这个软件，因为他发现他的树敌非常多，好多人就在攻击他。因为他这个其实花钱发现是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看到我赚了巨额的利润 ，OK， 我不赚钱了，我公布给大家，是这个感觉啊。 但是还略有一些差异啊，一般老师，对，因为像周鸿祎这个呢，它是一种公司行为，对吧？那么他公司免费的分发，这是一种商业模式，我们管它叫做对免费的商业模式。但是开源软件它是另一种理念，它所有的参与者其实不是公司，而是个人。那么这些个人呢，完全是出于这种贡献的目的、分享的目的，对，所以我们到今天，比如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的互联网基础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奠定起来。 所以这个 Dimo Ariely 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哈，这是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发明。第二个是 Web 2.0。 对 ，Web 2.0，今天可能提的人不太多了，但是这曾经是互联网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 应该是十年前吧？ 对，大概十年前。最早的 Web， 我们说 Web 1.0 呢，它实际上是叫做门户时代，就是最早的网站都是门户网站，它的内容都是由网站的编辑，对，网站编辑来写的，对。但是 Web 2.0 呢，它就进入到了这个由用户生成内容的这个时代，那么最典型的开端就是博客时代，对。那么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比如说微博，对吧？我们说自媒体，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 Web 2.0 的延续。所以 Web 2.0 这个概念呢，也拯救了互联网。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左右这个 dot-com 的危机，就是这个互联网危机，好多互联网公司倒闭了。 嗯， 对。但是 Web2.0 的概念起来之后，很多互联网公司又重新这个复活了。 嗯，就是说其实 Web2.0 对于互联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今天能够这么自如的在网络上发表我们的言论啊，就是我们能够自如的在这上面用自媒体来传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啊。它的发明其实应该说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没错。 嗯，这就是Dim Ariely 啊，大家听到这两个故事可以感觉到啊，这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是的，是的。 嗯， 对，而且蒂姆·阿莱利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因为做出版、做传媒啊，包括后来办这种各种各样的大会，那么他在硅谷呢，其实有很多朋友，而且这些朋友其实蛮跨界的，最主要的有两群朋友，一群呢是这个硅谷的业界领袖， 嗯， 啊，比如说像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啊， 嗯， 对，包括谷歌的前 CEO 施密特，这些呢都是他的朋友，然后另一圈人呢就是做技术的这些技术大拿们，对，所以他。这种跨界的朋友圈就能够让他从技术和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整个这个互联网的演化，对，所以他有一些很独到的见解。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翻开这本书聊一聊他独到的见解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独到，也是让我觉得大开眼界的。我首先替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啊，这也是我很好奇的，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懂技术的人，我只是天天因为接触读书嘛，看到很多出版物都在写人工智能，其实我很想问问啊，这个赵老师，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未来地图》，咱们先说说这个名字吧，怎么起到这个名字的？ 其实这个中文名字我们想了好久，对，因为它的英文名字不叫这个名字，英文名字是一个双关语，就是表示对未来的一种 惊讶 啊，同时也有一些担忧，它是一个双关的一个意思，但是中文里面很难找到这样的双关语。那我们想这个名字呢，是因为 Dim 他自己一直把自己比作一个地图的绘制者， 嗯， 对，他在这本书里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如果想要看到未来的话， 嗯， 那么就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看未来， 嗯， 这是所有未来学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立场，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用一幅旧的地图，对吧？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旧的地图开车的话，那很容易就开错路了， 嗯， 所以他要绘制一幅新的地图。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觉得好像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地图，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在人类文明的长河的这个大地图当中去行走的。所以未来地图其实告诉我们，未来的这一段里程，我们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地图的规划下去行走。 嗯嗯。 这个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没错。 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来读这本书？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认识到我们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图在导航着我们。 对对对。 第二呢？ 嗯，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其实蒂姆呢，因为他是把自己比作一个未来地图绘制者，所以他谈的很多问题呢，都是从当下出发，谈及未来比较现实的一些可能性。 嗯， 这个跟很多就是比较偏幻想型的书是不太一样的。对，蒂姆他可能更关注的是未来3年到5年内这样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发展。 嗯， 那么他会把在未来这段时间段内我们可能面对的哪些问题，他会提出来， 嗯， 对，然后呢，他会给出一些解决的方案或者说思路， 嗯， 而且这些解决方案和思路呢，可能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因为我刚才说过，他的朋友圈其实是横跨这个商界和技术界的，那么他会把这些人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想法啊，去汇聚起来，然后在这基础之上呢，他再提出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可以说这本书呢，是一本。汇集了很多智者们关于未来的看法的一本书。 嗯，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不只是蒂姆一个人他的一个想象的空间，而是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理性的、非常客观的一个验证啊。 没错，没错。 告诉大家，就是现在在美国的互联网圈或者这些技术大拿，他们是怎么想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读这本书啊。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读书让你开阔眼界？其实读书真的是坐地日行几万里。 没错，是这样的。对，我再补充一下，所以这个。李开复博士他读了英文版之后，对，他自己就主动说他愿意为这本书做一个中文版的推荐，因为他说这本书确实是汇集了很多想法建议，那么这些想法和建议呢都值得我们去思考讨论和辩驳， 嗯， 这是李开复博士他对这本书的一个评价。 李开复博士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未来社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个人隐私保护、假新闻的肆虐，还有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等。在作者所在的硅谷科技界，这些问题正在被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或者脑洞大开的建议，值得我们去思考、讨论和辩驳。毕竟在崭新的不可预知的世界生存，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份未来地图。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地图到底画了哪些导向啊，画了哪些航线。首先第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刚刚其实李开复博士已经在他的序言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将会面对的这个挑战，比如说个人隐私保护和假新闻肆虐。说说假新闻吧，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觉得在网上假新闻是司空见惯的，因为你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媒体的形式或者注册一个网站，然后在上面说一些我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只是代表他个人的，但是可能会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啊，或浏览到他所写的这些内容。那么假新闻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 没错。 但是为什么作者要把它作为其中的重要的一章拿出来，来说明什么呢？如何应对这个网络虚假信息？这一章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背后有怎样的一个含义？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确实像一丹老师说的，就是假新闻在互联网上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 嗯， 但这个现象呢，首先说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对吧？我们自己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还没体会到它的危害性，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有一定的分辨力。 嗯， 但是比如说假新闻影响到美国的大选结果，对，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对吧？ 嗯， 那么当然美国大选呢可能离我们还比较远，那我们拿我们身边的事来说，比如说假消息或者假的虚假的广告可能影响到我们，比如说父母，对吧？因为我们父母这一代，我是其实蛮受这件事情的困扰的。我们父母对假新闻、假消息、假虚假广告是没有任何分辨力的，对吧？然后包括比如说，因为虚假的广告导致的人命的损失， 嗯， 对吧？这个事情都发生过。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假新闻、假消息的危害性， 嗯， 对。所以我觉得，蒂姆·奥莱利他把假新闻称为是互联网的最黑暗的一面。我觉得这个论断不为过， 对，不为过， 对，不为过。嗯，而且呢，假新闻的传播呢，有一点是有意思的，就是说，它并不仅仅是技术的原因，更与我们自己的人性相关。 嗯， 对，因为我们自己的大脑喜欢这种，有刺激的、新鲜感的这种反常的东西。所以前不久这个美国曾经有研究机构，我记不太清了，是 MIT 还是 Stanford， 他们做过一个研究，跟踪 Twitter 跟踪了7年，对，他们发现算法在假新闻的传播上其实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而是人在转发这种假消息假新闻。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蒂姆就认为说，对于假新闻来讲，平台是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平台看作一个去分发、去转发、去做推荐的一个算法平台的话，那么它是无法有效的遏制假消息、假新闻的传播的。 嗯， 所以平台要负起这个责任，要对算法做一些改进。 对，这个算法很特别啊。我是第一次在人工智能的书当中这么强烈的感受到算法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因为作者其实提出一个观念，他说未来其实算法这件事情就是决定了我们到底能够从媒体当中或者是互联网当中得到什么，是吧？ 没错， 我们说到的算法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技术盲看来，就是大数据统计。什么是大数据统计？比如说啊，我今天去淘宝买了一件衣服，那明天可能会推送给我同样类型的衣服。那今天我去买了一个充电线，明天可能会推送给我10个和这个品牌相关的充电线。或者今天，比如说我走了一条路来上班，这条路是我很不常走的。 嗯， 然后呢，可能明天地图就会推送给我，某某地图推送给我一条消息。 是的， 自己弹出来的。今天早上哪个地方是堵车的，然后是什么情况？这就是算法。 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算法很多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便利，因为它就像有的 媒体说的，就是算法可能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因为它会对你的行为进行分析。 嗯， 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比如说从获取内容的角度来说，那么算法造成的一个最大问题，我们叫做过滤气泡。 嗯，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您读了某一个内容的东西，或者您喜欢某一个类型的内容， 对， 算法就会不停的给你推这个类型的内容，就造成你永远活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内容里面， 世界里， 对，世界里立场观点都是相近的，跳不出来。 嗯，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过滤气泡，这是算法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所以其实算法虽然它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可忽略的负面的信息和影响，就是您刚刚说到的永远在自己的世界里。 没错。 嗯， 那除了这个问题呢，算法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跟我们今天平台的商业模式相关的，就是因为今天的平台最主要的一种商业模式叫做广告，对吧？流量换广告，把用户都要粘在这个平台上，用用户的时间去换广告变现，这是今天做内容的平台或者包括社交平台最主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这种情况下呢，算法就会不停地给你推，希望你能把你留在平台上的内容。 没错， 对，这是它的一个唯一目的了。 现在你知道吗，老师，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以前没有感觉到，比如说下一个 app 你注册它之后，就是它首先问你，就是你喜欢 app 当中的哪些内容去选择。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读书平台，就是一些网络文学平台都是这样的。 对， 然后是喜欢这个男频还是女频？ 对对对。 你是喜欢这个就是宫廷古装的还是言情都市的？ 没错。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包括你是喜欢大咖开讲啊，你还是喜欢什么？ 对， 他会给你分得很清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你就是看完这个内容之后，他就会让你去评价。满意不满意，还是这个还是所谓的几颗星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就是那个残忍拒绝还是什么留下啊， 对对对， 还是那个想一想再留下， 对 啊，包括你卸载它的时候他也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是的，他会用一切的手段，包括给您做用户画像，对吧，然后给您推您喜欢的内容，想尽一切办法把您 留 在平台上。对，甚至更激进一些的，比如说用一些让您上瘾的一些手段啊，这个因为我们大脑当中是有一些成瘾机制的。 嗯，没错，比如说这个商品99块钱它卖9.9块，那其实你买了9.9块，它是有很多链条的那个消费的。 对，它会反正叫做套路嘛， 对， 哦， 对对 对， 套路很深。 那么这些呢，当然这里面有运营的问题，但是也有算法的这种问题。 哦， 对，所以 它是一种自动的算法吗？ 会的，会的，都会做成一些比较自动的这种算法，因为这样效率最高。那这是我们说算法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它会拼命的把你留在平台上。但唯独算法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目前来讲啊，就是怎么样去帮助您分辨假消息，对吧？怎么样去不那么上瘾，不那么依赖于这种网络。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天无论是在饭局当中还是在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大家只有盯着手机才会觉得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嗯， 是，这是很诡异的一个现象哈，大家坐在饭桌上都在看手机。 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们都在一个饭桌上但是都在看手机。 对，是，这个确实是。所以 Dim 在这本书里呢，他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他会指出来说，那么平台呢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去改进算法，对，包括去对可能的假新闻提出一些合理的怀疑。 嗯， 这句话我再解释一下。 对什么叫可能的假新闻提出 合理的、 对怀疑呢？因为确实你说拿算法来判断一个新闻是真是假，它做不到100%的判断，对吧？因为很多内容它其实并不真的理解，但是呢它可以根据一篇文章，比如说内容里面它的语气词或者一些关键词，它的色彩、感情色彩倾向，这个机器是能做到的。 嗯， 那么它会判断出那这篇文章到底是感情色彩强烈的呢，还是说比较平和的？ 嗯， 那么我们一般知道呢，就是比较虚假的内容呢，它会采取一种比较激烈的一种情绪表达。 嗯，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没错。 老少皆宜的一件事情。即使现在是一个60-70岁的老大爷或者老大妈，他都会知道，如果我去买一件东西，我应该先在网上搜一搜，它的价格也好，它的应用功效也好啊，然后我就知道大概这个东西是怎样的。这就是搜索引擎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它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像我们这种电台电视台所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信息化的模式了。所以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你可以自主选择你想要的信息的时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信息是真是假，是吧？这就是平台媒体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它虽然是平台媒体，但是它也同样具备着媒体的这种所谓的使命和责任。 您说的太对了，您这个恰恰是蒂姆·阿莱利在书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您刚才说平台媒体对吧？您已经有意识的把平台和媒体放在一起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平台是不承认自己是有媒体属性的，对吧？所以他拒绝承担媒体的责任。但蒂姆·阿莱利在这本书里明确提出，他说平台实际上是具有媒体属性的，那么他们应该承担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对，所以 对，这是蒂姆·阿莱利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很有使命感的这样一位技术大咖。他不仅是一个就是非常成功的商人、非常成功的所谓的技术大咖，他还是一位能够通过他的著作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未来世界当中每一件事情他所赋予的使命的。 没错， 这样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所以接着我们再往下聊，我相信大家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和一个焦虑的问题，就是未来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的生活问题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很多人都在说未来人工智能来了，比如说前两天我去医院，我就发现医院里现在都已经用机器人导航了。 是的 啊，然后你点一下去哪个科，然后他就会说好的，然后就带你去到那个科，怎么走怎么走，什么路线规划，你会觉得很方便。但是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有了人工智能，有了机器人，那我们人到底去做什么呢？就是是不是很多人会存在着失业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技术性并不强的，并不需要你是一个非常具有脑力工作的这样一个职位，是吧？然后呢，你的失业率会更高，因为它是服务行业嘛，现在外卖的小哥将来都会淘汰。所以说这个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之后，那么我们面临失业问题该怎么去解决？我首先还是先想问问这个赵老师啊，因为在蒂姆这本书当中，他特别写到了这个焦虑的问题。 对，其实技术性失业，或者我们像一丹老师说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存在的。那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技术性失业啊？它通俗的讲，就是指的是用技术替代了这个原本由人工做的事情。 对， 那技术性失业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因为只要技术在进步，那么它就会不断的替代人类的这种人做的工作。这是技术，我们说狭义的技术进步的一个含义嘛。 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较通俗一点啊。你说在100年前，我们人工出行可能都是骑马。 对。 前两天我们刚刚采访到那个就是通惠河的那条大运河啊，就特别有一位专家就跟我们聊说，100年前每5公里收这个多少钱，五钱的这个铜钱，然后呢就相当于路费，然后是用驴来驮人五公里，对我们现在来说非常，5公里很近嘛，但是在以前5公里是很远的一条路了。对，但是现在呢，我们用汽车来替代了， 没错 啊，而且包括现在还有智能驾驶，就是我们人工驾驶，司机都不需要了，是吧？这就是技术性所替代的。 是的，是的。那技术性失业其实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是我们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那个时候是用机器力替代了人力，对吧？ 对， 我们说蒸汽机这些机械力发展起来之后，替代了我们叫牲畜力，或者替代了人力。对，这是造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纺织工厂的这个工人全都下岗了， 对 吧？所以才会有工人砸机器这件事情， 没错， 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就会可能面临第二次的技术性的这种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这一次呢，是由机器来替代脑力，来造成的。对，我们说第一次是替代体力，那么这一次呢，很可能是替代脑力。所以您刚才说做脑力工作的会不会下岗的可能性低呢？并不是这样的。其实第二次技术性失业恰恰说的是脑力工作者会大量的下岗。 哦，我原来以为可能更多的是体力工作者会下岗，因为机器已经代替了，但其实是脑力工作者。 对，这一次恰恰因为这是 AI 革命嘛，我们叫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替代的就是脑力，对吧？我们说以前机器力，比如说我们可能用 horse power 叫做马力来衡量，对，我们的将来可能机器利用叫多少脑力来衡量。 哇 对， 那确实我突然有一种很焦虑的感觉。 您不用焦虑，其实因为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蒂姆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就是说他所谓技术乐观主义者，他就是相信 技术在造成问题的同时总会能够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嗯， 对吧？包括对于所谓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用它实际上是引用了凯恩斯的定义，就是说什么叫做这种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人类用机器替代我们自己的速度要比我们自己为自己的能力找到新用途的速度要快得多的时候， 嗯， 对，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所谓的大规模技术性失业， 嗯， 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这种技术性失业都是短暂的，但尽管是短暂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这种社会影响， 没错， 对吧？ 嗯， 比如说我们说举个更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翻译， 嗯， 翻译这个领域其实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做到和人类译者的平均水平是一样的了。 嗯， 就我们说机器翻译如果跟人类译者同台竞技的话，机器翻译得70分， 嗯， 译者的平均水准也在70分，对，当然译者呢他会有高有低，但这意味着什么？低于70分的译者你就都不要做了， 没错， 对吧？ 嗯， 机器都可以做了，所以这是它是发生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很实实在在的事情， 嗯， 对吧？我们说起来就说到去年底这个《纽约客》的一期封面， 嗯， 就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封面，就是这个机器人在路上走，人类在这个街角乞讨， 嗯， 然后祈求机器人给赏2个钱。这个《纽约客》呢，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它是一个比较文艺范的杂志，对， 嗯， 文艺范，连这种文艺范的杂志都开始用这样的这个场景来做封面了，所以可见这个威胁并不是特别虚妄的一个威胁，是很实在的。 嗯，对，这个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存在了很多的疑虑，或者和我一样的焦虑，越说越焦虑啊，越说越焦虑，会觉得天哪，那我们白上学了吗？我们这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后来都博士后了。嗯，天哪，我们白上了吗？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脑力工作者 呀， 哎呀， 就是为了我们不去付出更多的体力，所以我们选择脑力工作。那未来机器人就代替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复杂，但是呢，在蒂姆这本书当中也特别为大家讲到了，为我们支招了哈。所以下半时段还是继续为大家来聊一下这本《未来地图》，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1: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未来地图：技术、商业和我们的选择》。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特别主讲人，同时他是这本书的审校啊、赵佳敏老师，欢迎一下赵老师。 大家好。 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人工智能来了之后，对于很多脑力工作者来说，即将面临的是失业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或者是非常沉重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呢，这本书当中蒂姆特别为大家去设想了一下，当未来以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如何应对。 对，其实接着上半场聊起来呢，一丹老师说起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是不是都过时了，对吧？ 没错呀，因为我觉得在如果大家看过《人类简史》那本书，可能有个感受啊，就人类文明是有几个起源阶段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属于这个互联网文明时代了。我们的上一个时代就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很简单嘛，前100年嘛。那个时候学校出现了，不是私塾了，而是学校了。因为学校代表的是那本书当中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像螺丝钉一样的标准化的工业化的生产。所以什么样的学生容易找着工作，容易在未来的这个社会当中崭露头角呢？都是一些学习好的、成绩优秀的，他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他也比较符合领导啊，符合老师的这个要求。那么未来的互联网时代啊，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些教育方式是不是要发生改变呢？我们白学了吗？这么多年我们的这个教育经历哈，我们读过的书该怎么用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对，因为就像一丹老师说的，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是一种标准化的这种教育体系，他希望出来的人都是标准化的工业品，对吧？这样的话呢，他就好像螺丝钉一样去安排在各个地方。但是未来的这个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首先说我们对世界的这种整体性的这种固定的认识体系不再存在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发展太快了，整个社会的演化也非常快，所以我们这种静态的固化的这种认知体系不存在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这种标准化的打造，出来的话一下子就过时了。所以在这本书里呢，蒂姆也提了一种这个认知方法，它叫做这个拼图式的认知方法。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去把一个个的认知碎片能够自己拼接起来。但这个呢，坦率的说其实蛮挑战的。对，因为这个要求大家对自己的认知方法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对，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认知方法更多是基于应该说是前100年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要再去往前倒的话，那其实我们的很多代之后才能够真正迭代这样的思维方式。 是的、只能一代一代去迭代。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先放一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然后可以去尝试的去学习一下这种认知方法。那么我们谈的可能更有意思的一些呢，是说当然一方面呢，蒂姆会从社会的角度去谈一些解决方法，对吧？比如说怎么应对这种可能的这种失业。那么谈到了比如说叫做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一种社会保障。 全民基本收入，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呢并不是蒂姆提出来的，但是呢比如说像您所粉的这个， 我对我非常粉的是伊隆马斯克。 对, 对, 对, 对， 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特斯拉的创始人， 对， 是我很粉的一位霸道总裁。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因为他其实也是在颠覆了很多人对以往的工业文明时代的一种认知。就他的很多观念和理念，包括把人带到火星上去，哇，我会觉得很酷很炫。 是啊， 真的可以实现吗？然后这个大千世界不仅仅是地球了，它已经变成了太空了。 是的。说到火星移民这件事呢，其实我如果再年轻20岁，我一定会去参加火星移民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25岁以下的年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去想象， 也许在他有生之年是可以实现的。 是的， 哦，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哇， 对， 这个是对未来的畅想。好，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当中来啊。他对未来的畅想，首先说到的是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失业。 对对对对， 有一个叫全民基本收入。 没错。哎， 这个挺有意思的。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什么概念呀？ 全民基本收入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将来人们不管工作不工作，都可以从政府或者是一些机构拿到一笔钱，这笔钱足够你去 生活， 对，基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叫全民基本收入。 哦， 对，像您粉的伊隆马斯克，包括 扎克伯格，对，包括一些西方的一些投资机构，其实都在鼓吹这个理念，甚至已经在做这样的实验了，就是在小范围的一群人里做这样的实验。 嗯， 对，那么这是一种可能的方案。对，那么蒂姆呢，他在这之上呢，他进一步提出了说，比如说他提的一个想法，我非常非常的着迷啊。 嗯， 就是说，他说可能未来啊，我们不能用一种货币来衡量这个经济价值。 这个特别有趣啊！ 哎， 我跟大家说说啊，这个货币它写的是叫机器货币和人类币啊。就机器币和人类币， 嗯， 这里边人类币还分为好多种，我们还是请赵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对对对，就他认为这个将来用一种货币来衡量，我们说，经济价值，尤其是把人和机器放在一起去衡量，这个、嗯、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 哦， 对，因为机器它就是追求效率的， 对， 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 这是它天生的使命。 没错没错、嗯，不管是从这种体力的效率上来讲，还是说从脑力的效率上来讲，都是越来越高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把人和机器放在一起去衡量是不公平的、嗯、所以他提出来说，那么衡量机器可能用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呢就是衡量机器的效率，对吧？随着机器效率越来越高，那么机器货币它的购买力应该是越来越强的，因为机器产出的不管是叫产品还也好，还是叫服务也好，它的成本都是越来越低的。对，所以这是用机器货币来衡量的，它的目标就是效率，对吧？另一方面呢，人呢，人他认为人就是应该做有人情味儿的事情。那什么叫人情味儿呢、嗯、所以刚才一丹老师也提到，他把人类货币又分成两类。一类呢我们叫做关怀币。 嗯， 这个关怀币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陪伴家人，陪伴亲友， 嗯， 对吧，这样的相互之间人有人情味儿的这种交道、这个叫做关怀币。包括比如说护理啊，健身陪练啊，这些呢都叫做有人情味的事情、嗯、这个是机器没法替代的。对，所以这个呢叫关怀币。那么另一类呢就叫做创意币。 嗯， 创意币呢就是指的那种人类这种创造力表现出来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绘画、文学作品、音乐作品、 嗯、 对吧？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用一种创意币来衡量。那么这种创意币从某种角度上来解释呢，它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权益的一种凭证。 嗯， 对吧？因为它不是一次性消费。我们说关怀币呢可能是用时间来衡量就可以了、嗯、对吧？您花多长时间，可能一个小时它对应多长的多少的这个价值。但创意不是这样，它取决于接受的受众，或者说产生的社会影响，或者是怎么样，对吧、 嗯、 它的价值，艺术价值。 嗯，那这些货币倒是以、嗯、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 这个其实是书里没有给出答案的、 嗯、 所以在这点上我为什么说这个想法让人着迷呢，就是他留了一个开放性的一个， 对，一个供大家去想象的空间。 对对对对。 我们说货币的改革其实自古有之哈，而且每一个朝代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货币改革的方式方法。 嗯， 从最早人类刚诞生的时候就用这个交换啊、 嗯、 物物交换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用人民币去结算啊，用美元去结算，这是我们觉得货币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状态了。其实它并没有，它只是发展过程当中一个起步。今天其实蒂姆跟我们讲到的这个机器币、人类币、还有关怀币、创意币，你会发现哇，原来以后的货币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种类。 是的。 那么是不是、嗯、如果我们再去畅想一下，它虽然没有说它的形态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畅想一下，是不是每一种货币都会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呢？还是每一种货币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就是呈现形式，比如说不同的颜色、 嗯、 或者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这个质地，是吧、 哎、 来呈现。然后呢是不是也会以优惠券的形式来呈现呢？这都没有办法说，但是这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去畅想的。 没错没错 啊，因为当我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它只能有一个单一的用途，它不能说像现在的货币它可以用很多的这种用途，比如说我可以买这个可以买那个。 嗯， 但是这种币我感觉哈，机器币、人类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是吧？嗯， 对，从消费的角度上来讲就已经做了划分了，机器币和人类币。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货币是不是单一用途，确实如果只是从货币的角度来讲是单一用途，但是今天我们还有就这个金融体系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这个 币 对吧？ 币圈 这个 一提到币圈，比特币什么币啊， 包括股票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金融的一种我们叫做等价或者交换品。 对对对， 衍生品。 对， 您说的非常专业，衍生品。那比如说 这种创意币是不是就能替代股票， 嗯， 对吧， 这是也在蒂姆的设想当中啊。 对对对对，这都是可能性、嗯、因为今天的股票市场呢其实也有很多问题， 嗯， 因为今天的金融呢它是完全为了资本获利去 对 去运营的运作的， 没错， 对吧， 嗯， 包括蒂姆也说在金融市场里面可能只有15%的资金是真正流向了这个 实体企业， 对， 嗯，剩下都在金融圈子里打转， 对呀、啊哦、自己打转这个钱滚钱的所谓的这个， 对 对，所以这都是今天金融体系的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有没有解决方案， 嗯， 对， 而且蒂姆还特别提到了叫时间可以作为关怀币的衡量尺度、 嗯、 这个特别有趣啊， 是 啊，就是我们很难以想象时间也是一种货币，但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由来已久，叫做时间就是金钱， 对对对对， 是不是， 是的， 它真的变成现实了， 对，但这里面有一点点微妙的不同啊，李兰老师、 嗯、 就是说原来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讲的是效率， 嗯， 对吧，那对那时候体味出来的更是一种效率，就是我要争分夺秒， 对， 对， 因为我的时间决定了我能赚多少钱， 对对对，但今天我们在讲时间就是金钱的话、 嗯、 可能更多的是说一种人情味儿， 嗯， 而不是效率，对，这个可能是我们将来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很多人都会去体验的一种怎么讲呢，这个词概括一下，一种比较特殊的体验嘛，就我们不再去追求效率了、 嗯、 因为那是机器做的事情， 嗯， 对吧，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被这种效率驱使，其实我们是在把自己逼着往机器这条路上去走， 嗯， 这个有可能是走错方向了，所以我们说未来地图它告诉我们说那你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有可能走错方向了， 嗯，刚刚我相信赵老师说的这些理念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畅想大家会觉得很有趣啊，也让大家会对未来的世界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很特别的一种感受， 嗯， 其实我觉得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都是蒂姆他对于未来的一个设想，我们觉得好像其实也并不遥远，这些事情好像很快就会发生， 对， 嗯， 因为刚才说到过这个蒂姆他其实关注的更多的是未来3年到5年， 对， 最多也不超过10年的一个事情， 嗯， 对，因为再久的话说实话恐怕他又得再写一本未来地图了，因为那时候就又变化了。 嗯，没错。好，那刚刚说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对未来的畅想。那未来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培养自己，这个个体来应对未来的时代的变化呢？ 这个呢，确实，很有挑战性。对，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首先呢，要改变自己的认知方法。对吧，我们说用拼图式的方式来认知世界，那这个呢其实还是蛮有挑战的，因为其实今天很多朋友们喜欢听到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知识付费节目喜欢听到大家告诉说1234怎么样，对吧，1234567、嗯、就觉得自己是拿到了一个完整的这个知识体系或者系统就可以用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一种误解， 嗯，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一丹老师也说过其实是蛮个性化的，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路径、嗯、那怎么样去把对世界的认知跟自己的这种经历能够结合起来其实是在玩一个拼图游戏了， 嗯 ，我们从别人那儿拿到的都是一块块的碎片，需要自己去把它拼到自己的这个认知拼图里面， 嗯， 包括比如说我们今天读蒂姆的这本书，那么它给我们提供的其实也是很多的认知碎片， 嗯， 我们需要自己去拼一下，从这点上来讲这本书其实读起来是要花点这个 时间的 时间精力的，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这本书其实我认为是在目前这个 AI 各种论证论断当中我觉得非常客观的一本书，而且它真的是让我们坐地日行8万里，虽然我没有去到美国，我没有去美国硅谷、 嗯、 没有去到这个美国特别高大上的商学院去上课，但是我们通过这本书其实也能感受到蒂姆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这个思维方式和最前沿的这种思维理念，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我觉得大家如果听了这期节目好好认真听，那么我相信你可能再读这本书的时候对你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这本书很厚，其实说实话第一次我读的时候会觉得好难读下去啊，因为我觉得它的 整个的逻辑，因为英文长句子非常多，汉堡包一样，你会觉得逻辑性很强。我经常会读完一遍，哎，读的什么？不行，我没读懂，然后再接着读一遍，我会反复读个两三遍才能读懂。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读书吧，不在于你是不是一目十行，而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书的核心思想读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期节目，为大家去解读商业地图，更多的未来地图，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解读，能够读出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来。 是的， 如果你觉得对它是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可以接着读下去。 是的，其实我倒是蛮想接着一丹老师话再往下说一说，因为最开始我也听到了这个节目的主导演，对吧，他说的一段话，就是为什么要读书这个时代。 哦，王朝歌导演。 对对对对 对。 那么其实确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临一个矛盾，就是碎片化和这个一个我们说完整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用拼图的认知方式来认知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必然拿到的是一个碎片，这种能力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但另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一些方法的东西，一些更深层的话题啊，包括一些故事，那么这些东西呢，可能从书本当中更容易，或者说能够更好的去获得理解，因为图书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我们讲从故事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同样的，从一个方法理论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 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种碎片和完整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还是蛮挑战的。 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您看多了看惯了鸡汤文是吧，然后看多了看惯了网络文学里的一些这个宫廷剧啊是吧，言情小说呀，这些特别有意思给你解闷儿的东西，但是我建议您再看看这样的一本书，它可能会颠覆你的一些认知想象，但是呢是很实际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我们该如何去生活，或者说未来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应该去怎么做，是吧？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不仅是一本能够带你去认识未来世界的一本书，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你认知世界的能力。所以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分享啊。 谢谢一丹老师。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时候哈，翻一翻这样的一系列丛书，来自于这个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的《未来地图》。好，谢谢赵老师。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